北京时间十点整。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在流行音乐当中去寻找鼓声。我想很多人都知道，1992年崔健的北展演唱会，压轴的歌曲呢是《一无所有》，还翻了全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在返场的时候，全场的观众还呼喊着另一个名字，鼓三张永光。我觉得这代表了一个鼓手能够获得的最高的肯定，因为即便你在音乐的背面，你仍然被人牢牢地记住。如果说崔健是中国摇滚乐的鼻祖级的人物，那他应该就是中国鼓手当中的鼻祖级的人物。张永光曾经说，他有一次帮朋友敲鼓，那天晚上呢，崔健就跟着那个朋友到了他们家，问他愿不愿意和他一起来创作音乐。鼓三当然立刻表态说，音乐的事情当然要支持，而崔健那首著名的《一无所有》就产生在张永光的家里。崔健很多的音乐专辑当中的鼓乐都是由他编写并且来亲自演绎。 我曾经问过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 假如你中了古生的毒，我们就一起来找找流行音乐当中他的影子。曾经在 Beyond 的贴吧当中看到有人砸场子一样的把古三张永光列为自己心目中的中国鼓手第一人，其实这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开始和崔健保持着长久的合作，他跟崔健合作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并且和他一起踏上了巡演的路。在年轻的一点的歌迷记住古三呢，是因为许巍2005年许巍的绝版青春演唱会，他唱《在别处》的时候，许巍向全场的观众介绍了一位他音乐路上的良师益友，这个人正是鼓手张永光。而后呢，这个戴着耳机和墨镜的光头男人在1分钟的 solo 当中展现出了自己神一样的实力，至今仍然让很多人过目不忘。之后张永光还和许巍合作了那张著名的《此时此刻》的专辑。如果崔健的《一无所有》里的鼓是呐喊的，而这首《空谷幽兰》里的鼓则是平静而充满禅意的。 千劫难消君心，万古情仇青芳之巅，山外之山晚霞几朝，星夜无

是民谣，但是鼓声的出现却除去了歌里软糯的感觉，让我们的时光有一种青春史诗的味道。很多人在听我们的时光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说它很耳熟，它的确是有一种特殊的熟悉感。有人说有一点类似郑智化的味道，也有人说像许巍。其实郑智化和许巍都是赵雷的偶像，所以相似这并不奇怪。相对于郑智化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忧郁，赵雷更有一种向上的力量感。我们的时光是赵雷和他的四个好兄弟顶着烈日用五辆国产摩托车压出来的。12年的时候，他和他的几个好朋友做了一次10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的全国巡演，这是从成都出发，一路向东到了深圳，15座城市，30个不顾一切的日和夜，这五个疯狂的男人用他们的疯狂记录下的青春。唱我们的时光这首歌的时候，赵雷和他的朋友刚好骑行到了厦门，然后在厦门的海滩上唱出了这首歌。那段时光应该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快乐的时光吧。接下来这首歌，歌里的鼓声它非常的古典，这是一首即兴创作的歌，词呢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他的一位非常要好的语文老师。语文老师的名字呢非常的艺术，叫做知错老师。他随手写完词，据说只花了15分钟，而好妹妹乐队当中的秦昊看了一遍就直接拿着吉他开始旋律哼一遍，就把曲子写了出来。相思赋予谁， 你说相思赋予谁，明月窗台纤纤指，年华偶然谁叹碎，应是佳人春梦里，忆不起双蛾眉，纤纤霓裳烟波上，几时共饮长江水，而今夜雨湿帘灯，我又在故年睡，一番番青春未尽有思意，此悄悄木叶缤纷霜雪催，嗟呀呀昨日云髻青牡丹，独默默桃花又红人不归，你说相思赋予谁，江水而今夜雨湿帘灯，我又在故年睡，一番番青春未尽有思意，此悄悄午夜霜雪催，嗟呀呀昨日云髻青牡丹，

轻轻抽出我的手，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花，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而明日明日有个天涯。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而明日明日有个天涯。 那我想在音响试音碟当中，服务生一定为你放了这首歌，这是来自于蔡琴的《渡口》，当中的鼓点是那样的深沉，以至于它和人声是那样的融为一体。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首鼓声，它是清新的，就像是山泉里的小溪，这是来自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我的家。 Oh, dear. 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情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在流行音乐当中来寻找那些听过让你会上瘾的鼓声。关于这样的一位歌者朴树，其实我们听了很多关于他的灰色的故事，抑郁叛逆，但是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对音乐有一种极度的依赖，他的声音也有着很多其他的歌手没有的故事性。张信哲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曾经翻唱他的《平凡之路》，当中运用到了一个特别的神秘的乐声来伴奏，那就是鼓声。而实际上朴树他本人也对鼓声有着特别的依赖感，这是《生如夏花》。 像绚烂，不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望，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不许此心恋 喜欢朴树的人一定都还记得他的第一张专辑的封面《麦田》，给人的感觉是温暖而又有粗糙感，就像他给人的印象，温暖但是却不羁。也可以说这样的一群人，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温暖却不羁，北京土著。北京土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这也是张伯宏的一首歌所以理所应当地用到了京韵大鼓这些典型的京腔京韵。张伯宏如今在音乐的领域已经很少见到新作，不过关于他不得不说的传奇是，他曾经是一位网络游戏公司的 CEO， 十几岁的时候年薪就有了七位数。和这首歌里的京韵大鼓一样，他曾经一鸣惊人，可是当你回头想要听仔细的时候，他却没了踪影。 心中拿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这么没有精气神儿哟？还想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儿。豆腐脑一块钱一碗儿，佛手上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儿，喝一碗豆汁儿，转一个吊圈儿，青花瓷罐跟着卖药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儿，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儿。钢笔喷身，喷笔万神，万笔叠神 ，waiting for your confederation。一方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苞米脆沙瓤，当四合院的茶坊飘着茉莉花香， 今天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转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当老乡村的夕阳蔚蓝，波浪滚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 站累了蹲着，蹲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像一群八哥是倍儿有面子。 做人要厚道，要记得礼貌，见人要问好，千万不要迟到，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不如微笑，世界无限美好。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七八十岁走起路来还是那么有范儿，哼，一根冰棍儿，穿一件背心儿，这口店的血统是非常的纯正。 在哟哟哟哟门的旁边， 这狗狗狗狗不理的包子儿，切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才好似神仙。 在那哟哟哟哟门的旁边， 这狗狗狗狗不理的门脸儿，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才好似神仙儿。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好比推杀让当。 是天天眼神不被你瓦解， 转一杯家乡。 不怕。